叶修如此对他说着。好的，下次。唐柔顺口应道，很随意地笑了笑。叶修这话他知道当不得真，这大概只是对他后半段出色爆发的一种鼓励。如今的唐柔可不是当初那个被叶修连灭10多局却都搞不清对方差距在哪里的新人小白了，现在的他不会盲目自信，什么程度的节奏自己可以控制得比较游刃有余，他完全清楚。再往高走，随之而来的只会是越来越高的失误率。这就和篮球场上距离篮筐越远，命中率就越低一样。半场三分虽然时常也有投进去的， 但哪有人把这当成是正常攻击手段的？唐柔最后的那段爆发就好像是一个半场三分一样，不是逼不得已，这样的出手选择并不合理。叶修也笑了笑，对于唐柔在精神上的领会十分满意。季后赛该放手一搏的时候也不要退缩。当然不会。 注意时机的选择。哦，唐柔点了点头，若有所思。刚才那局，韩嫣柔20%生命时开始爆发，最后打掉对手60%耗尽。如果再早一些呢？生命30%的时候爆发，又能维持这种局面到最后的话，没准现在胜利的就是星星了。对于形势的审夺， 自己到底还是差了些呀，唐柔感叹道。那么擂台赛丢掉的人头就让我们去团队赛里摘回来吧。叶修这时对全队说着。擂台赛里星星虽然丢掉了一分，但是对于先拿下一轮胜场的他们来说，不至于因为这一分就感到紧张，全队上下的斗志还是异常高昂的。 反观霸图这边，作为获胜一方，气氛反倒不如星星这么活络。全队埋首围在一起，正在紧张部署着接下来的团队赛。作为主场方，在知道地图的情况下部署可以更具针对性。中场休息时间很快过去，裁判招呼双方上场的同时，电子屏开始打出两队的出场阵容。 而星星这边有一位本不是主力的选手，此时特别受关注，那就是罗辑。上一轮星星拆毁地图导致霸图落败的功臣，号称在这方面有天生才华的家伙，会在今天的这一阵中继续出场吗？名字开始一排一排在电子大屏幕上亮起：星星、叶修、霸图、韩文清。 星星苏慕成，霸图张家乐，星星方睿，霸图白岩飞，星星唐柔，霸图秦慕云，星星安文义，霸图张新杰，星星包容心，霸图林静妍。没有罗辑。观众席上略略哗然了一下，看到罗辑不在，大家纷纷觉得说罗辑能随便拆毁地图，果然是吹牛。 星星根本不该在客场地图中选派罗辑上阵。电视转播中，潘林和李一博两人不立即分析双方阵容，也是先就罗辑未出场这个情况讨论了一会儿，再之后才来对比两队相比上一轮阵容调整的情况。星星方面，叶修、苏慕成、方睿加安文义这四人在团队赛的阵容中是最稳定的。 相比上轮，唐柔首发出战，而包子取代了罗辑，不过是以第6人出战。霸图方面的调整则主要在位置的替换上，号称炮塔的元素法师选手白岩飞今天首发出战，林静妍则被放到了第6人席位上。双方的阵容都略有调整啊，但是主场作战的一方策略一般都会更为清晰一些。霸图今天特意将白岩飞放到了首发位置。 李指导，您觉得这当中有什么意味吗？ 白岩飞再加上张家乐和秦慕云，这样一来，霸图的首发中就有3位远程职业。白岩飞的元素法师绰号炮塔，在范围法术方面非常有心得， 他配合张家乐的百花缭乱，可以笼罩很大的攻击面积。我想今天霸图的选图大概是偏向空间比较大的图。 哦，现在双方选手已经进入比赛席，比赛即将开始了。 潘林说话的功夫，首发十位选手相继进行了确认，而后地图开始载入，这个引人好奇的答案也终于呼之欲出。 啊，是落日沙丘！ 潘林叫道，跟着就不失时机地恭维了一下李一博。 李指导猜对了，霸图果然选择了一张非常开阔的地图，李指导不愧是霸图出身啊。 李一博笑了，笑完却又觉得好像有点不对。不愧是霸图出身作为理由的话，言外之意不就是说我对不是霸图的战队就做不出这么准确的分析吗？自信一直在动摇的李一博忍不住就多起心来，全没这心思的潘林哪察觉到这个，这会儿正在向大家介绍落日沙丘这张地图。落日沙丘是一张夕阳下的大漠风光图，主要场景就是起伏的沙丘以及地图正中的一个小小的绿洲，空间确实比较广阔。 星溪今天没有派上罗基上阵果然是对的， 潘林这里半开玩笑似的说着，哪想到比赛刚一正式开始，就看公共频道里叶修刷了一句， 果然啊，今天不让罗基上场实在太英明了。 落日沙丘上没有任何建筑，连绵的沙丘造就了一些地势上的起伏，当中那小片说是绿洲，其实就是一片小水洼，水岸边那棵孤独的胡杨和零星散落在沙丘中的数株仙人掌，大概就是这图中为数不多的高于地面的东西了。罗吉的拆迁流在这张图上确实是毫无用武之地。两队刷在地图的南北两端，霸图这边比较积极主动，一进图就开始前进，星星这边呢行进也就是比霸图稍慢，很快也已经启程。两队都没有兜圈子，直奔正中。霸图战队翻过一座沙丘后脚步不停，星星这边呢在翻上一座沙丘却稍作了停顿，五个角色都在东张西望，看起来似在观察地形。沙丘又不是山峰，没有那么高耸，星星此时站在坡顶视野就已经相当不错，四方地势基本掌握不说，甚至遥遥可见正北方那边晃动的身影，扬起的黄沙。 这图没什么太好的可做伏击偷袭的地方。 星星的频道里大家开始讨论，猥琐流方瑞先从个人喜好方面做出判断。 射击点还是有几个不错的位置。 枪炮师苏沐橙表示， 沙子对移动有一定的影响。 安文艺的视角盯着脚下，个人角色的双脚都有陷入一些，走得深一脚浅一脚的。 他们就这样冲过来了。 好战的唐柔主要观察了对手的举动。 先占据高点，看他们具体有何打算吧。 叶修最后说道，算是给这场团队赛的开局定了个势。于是星星五人不下这道沙坡，而是在叶修的率领下就在这坡顶上开始移动。那端霸图五人又翻过一座沙丘后，更加清晰地出现在五人眼前了，他们也看清了星星几位的存在，就那么简洁明了地调整了方向冲来。 哼，看来是要打正面啊。 方瑞说，星星并不欢迎打正面，作为一支全新的新队，和这种老牌劲旅直接打正面，在很多方面他们都要稍逊一筹，更何况这还是特殊地形。安文义只说到了沙子对移动速度的影响，事实上不止移动，对弹跳翻滚各种需要借力发力的动作都有影响，如此也会影响到一些攻击技能。霸图拿这儿当主场图，自然很适应这种影响。星星这边呢，叶修会好些，身经百战的他不至于处理不好这种地形条件。苏沐橙和方瑞也有一定的经验，但是唐柔他们三位新秀在这张图上的发挥肯定是比不了霸图的人。 风有影响吗？ 叶修这时冷不丁又问了个问题。 有影响，但风是总变，不好掌握。 回答的是方瑞，他的气功师的念气在风到一定风速以后就会受到影响。星星一点一点发现的地形情况当然都是霸图无比清楚的，而这些当然正是他们想要借图发挥抑制星星的地方。阳光也利用不到。叶修转视角看了一下地图场景中的太阳，那是一轮即将沉下的落日，正是一天中最温吞的时候，哪怕是这样直视着也感受不到丝毫光线的强烈。顺光背光在这张图上没多大区别。 你们都站这儿来。 叶修这时招呼众人，手中千机伞点了点脚下的位置，四人凑上来 站一排。喂，合影吗？不好吧，季后赛哎，严肃点啊。 方瑞这一边说着，一边却让他的海无量摆了个造型。 都站直了。 叶修说了声，他的君莫笑却是向后退去。星星四位站成一排，叶修君莫笑走开好一段，回身望来。双方还未交火的开局阶段是枯燥的，只能看清双方的举动，由解说和嘉宾来判断两队意图。霸图一路前进，意图已经被定性为正面强攻了。星星呢，一直在沙丘顶上移动，因为频道里有一些讨论，倒让人觉得不太枯燥。此时叶修突然指示大家如此如此，观众们当然也很好奇他是想做什么了。此时看他举动，导播很机敏地切出了一个君莫笑视角。夕阳背景，星星四位选手的角色像是站在太阳当中一样，看起来颇具气势。这真是合影来了？很多人纳闷了。